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各位周末好，您这儿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2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排名第10位，冷静心动。 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 第9位，房东的猫，银河低厅。第8位，老狼钟立风，时间的玫瑰。 当倒在水中折弯，你他低声过脚。 第7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第6位，陈楚生，地夫人。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蝴蝶被分门别类，可你处理的搭配独具品味。 第5位，苏运莹，再会。 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 第4位，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个水墨逃不空。 第3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个疯狂，我们吹响各自的梦。 第2位，蔡健雅，出走。第1位，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 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还没有恨过，谁又能够爱呢？一样都一样，嘿，幸好我爱他。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5首新的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黄璐、李昂、永柱、金文琪和水木年华。这5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 能量音乐Number 10， 本周榜第10位，新歌上榜，来自演员黄璐的《飞向你》。介绍黄璐，一定要从她的演员身份说起。拍过不少的文艺电影，在国际上获过不少奖，艺术成就比知名度高。跨界唱歌，算是演而优则唱。这首歌由火星电台跟录音院厂牌制作发行，讲的是一段为爱冒险、义无反顾的爱情故事。所有的爱情都有痕迹，只有爱人跑得不见踪影。你该庆幸我还有勇气飞向你，我也庆幸此生遇见你，指引我从此不再迷失踪迹。来自黄璐的《飞向你》。 低空飞行，千头万绪都融进大气，平日的逃避一瞬间却变的有趣，噪音加倍，过出座位给我安全区，风住自由的身体，汹涌前行就飞过质疑，就当憧憬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原地等彩虹旗，相信云层之外的天地会分外透明。 亮音乐 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永柱的《走了就别回来》。永柱是康姆士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 solo 音乐，说的是成长与告别。长大这件事总是伴随着种种告别，好的坏的，主动的被动的，多年以后再想起依然会怀念，但是不能回头了。永柱说，告别是成长和坚强的开始，成长是心疼又美丽的步伐，就这样一直走，即便舍不得也要笑着跟过去告别。 天空绑架云彩，地球又抛弃了尘埃，太阳就单身耍帅，地球还是在右转，向左歪，心在天翻地覆，晕眩想吐，白刀子惊鸿，刀子刺痛的一塌糊涂，爱是一场豪赌，我全输。归途像在比赛，猫狗想谈恋爱，什么能当对白，我想不出来。气息同在，苟延最后尊严残骸，剩下要活给别人看，还是要自己有感，情绪反反复复，因思想苦，伴着零七片泪珠痛的一塌糊涂，是一场豪赌，我全输。 走了就别回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2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黄璐《飞向你》，永驻《走了就别回来》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棱镜乐队翻唱林小培的《心动》。棱镜是来自成都的独立乐队，他们的歌超级温柔，有一种南方独有的细腻，让人印象深刻。老情怀，新形式，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翻唱系列，没准有哪一首能唤起你的时光记忆。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的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房东的猫，银河迪厅。迪厅要放 disco， 尝试新曲风，对于房东的猫绝对算是一次大的突破了。我觉得这首歌的形式大于内容，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 disco 音乐嘛，本来就不太需要关注歌词唱什么，只要跟着律动晃动身体就好。这几年无论是国内和国外都在搞复古流行，或许真应验了那句话，流行就是个圈儿，兜兜转转一直在循环。来自房东的猫，银河迪厅。 欢迎光临人来人往的银河迪厅，这里没有悲伤，只有我和你。光影有过你侧脸，轮廓太美丽，无限延伸的夜里，别再垂头丧气。人群太拥挤， 可是看到你， 今晚我带你 飞和你， 这里从不会 人生心和情， 因为在 直到18岁又再一次来临，人群太拥挤， 我是看到你， 今晚我带你 漂浮在银河里， 这里从不会 跟上新呼吸， 因为在这里从来都不会失去。 本周榜第六位也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金玟岐的生日快乐。这是一首不太快乐的生日歌，比较贴合现实。很多成年人都不怎么爱过生日，生日年年有，儿时过生日的喜悦却不见了。生日的意义或许就是平时的开机密码，或是银行每年发来的一句问候。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越插越满，拔出来就像一个个落空的愿望。金玟岐一如既往说出很多人藏在心底的话，也许今年的生日还要一个人过，到那会儿别忘了祝自己生日快乐。 躲在热闹中散场，狂欢过会有后遗吗？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愿望吧，点亮蜡烛的数字对人路会有帮助吗？渴望被爱的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快乐。两相情重忽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喝浅了吗？和世界交战有梦朝呀，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但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失意的自我深陷后立刻消失了，目视前方微笑着混入人群中生活。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快乐。两相情重忽下，来不及消化就喝浅了吗？和世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但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及消化就和解了吗？和世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 的下。 最美的

夜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能量音乐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陈楚生的《地夫人》，这大概是陈楚生最电的一首歌，干净利落的木吉他扫弦，再加上律动强劲的电音节拍，足以颠覆你对陈楚生的原来印象。除了音乐形态有所创新之外，歌曲的主题也很深刻，主要在讲接纳自己的重要性。单曲文案中有一句话，献给每一个努力融入世界但却忽略掉自己有多特别的你。融入世界没有错，但是别忘了做自己，你的独一无二永远是最好的自己。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E minor 不忧伤，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苏运莹的《再会》。在中文的语境里，再会跟再见有着很大的区别。再见是有再也不见的意思，再会预设了再次相见的可能，所以用再会做歌名是苏运莹的用心之举。他要强调我们不是分别，而是分别之后的重逢，也许要等很多年，但是心有挂念注定还会再见面，不止于朋友之间，还有爱情和亲情。治愈系的苏运莹虽然少了一些灵动和趣味，但是同样精彩。 请等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你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的温和阳光，和你临行时挥手，在夕阳下相拥，真的美好。春雨春风，春天日复年回，昨晚做的梦，梦里昔日的打闹，下一个春再见好朋友，尽此尽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尽 青山高原，如那海广阔，让我们忠于内心，永远无悔不悔，千言万语不足一句，只要你幸福，夜空就会铺满星光。像永恒的风，永远吹着大地。 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2期的接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第四位陈楚生地夫人，苏运莹再会排名第三。在最后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韦礼安的《忽然》。不出意外的话，这首歌可能会成为本年度的金曲，在岁末年初被各大榜单纳入盘点。从音乐上讲，这首歌的编曲很复杂，主歌副歌跨越2个8度，结尾处又回归平静，每一层都充满着惊喜。从歌词的角度，忽然代表了突如其来，约会忽然取消了，平静的生活忽然被打破了，忽然之间拥有一切，忽然之间一无所有，这些忽然形同日常，又让人无能为力。我在听歌的时候，情绪也是完全跟着韦礼安走的。或许这样的歌不太适合比赛，但是值得反复聆听，因为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生活本身，那么苦又那么甜。来自韦礼安的《忽然》。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了锁。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 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忽然之间恨了。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蔡健雅的《出走》，这是一首沉浸式的音乐，就像在街边晃荡，没有目的地，走累了停一会儿，歇够了接着走，你甚至不太需要关注歌词唱什么，只是单纯的把自己带入到某种情境中就够了。蔡健雅能在出道20多年后还能写出这么有灵气的歌，实在难得，恭喜蔡健雅新歌《出走》上榜7周，本周登顶冠军。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这微笑窗前抱外套 I'll go I'll go I'll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来自蔡健雅的《出走》。以上就是我们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2期的榜单揭晓节目。如果您特别喜欢那首歌，可以通过微博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轮回和因果，身上魔咒被那烈日洗透，喜欢这感受，哦，不畏于触摸，哦，这是什么都不懂，换个方向走。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七味菌菇汤的这么一个蘑菇的组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都说要吃山珍海味。 对， 现在这个来自于各地的这个菌子叫做菌菇，它其实富含的营养呢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不光是非常非常鲜美，而且呢对于我们身体还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营养补充。 那说到这个山珍的各种的菌类啊，蘑菇啊等等的哈，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什么羊肚菌啊、茶树菇啊、猴头菇啊、竹荪啊、什么杏鲍菇啊、华子菇，以及呢非常的这个重头的哈虫草花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一些山珍呐。 哎，我们就把这七种的这个蘑菇菌类啊，给大家组成了一个组合，进行了科学配比，能够使它们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呢能够相辅相成，能够使它们的香味能够汇聚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给大家组合了这么一个七味菌菇的这么一个组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羊肚菌，这个呢其实也不用太多说了，在云南当地每公斤的肝的售价在1800块钱以上，羊肚菌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野山菌了。那么这种羊肚菌它第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香味特别特别的浓。那么其次呢，还有这个健康卫士茶树菇，在一般市面上呢我们都提倡吃一些野生菌，那么茶树菇呢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中它的这个纤维质特别特别多，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才叫做健康卫士嘛。另外呢，猴头菇叫做素中荤， 另外呢像这个被称为素中荤的猴头菇啊，吃起来非常的肉道，而且呢也是鲜美无比的一个山珍了。跟胃呢有好处的，那不得不提到杏鲍菇和华子菇， 还有呢竹荪，边地的美女，长得就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呢堪称色香味三绝，这个压轴的叫做虫草花，它呢营养价值其实呢可以和冬虫夏草去相媲美，但是呢价格并没有那么高，而且呢它里边是没有虫体的，您吃的时候就是橙色或者黄色的一种小蘑菇，其中的虫草酸虫草素确实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需要的，可能其他的蘑菇当中呢还是没有的，而且呢对于男性尤其是大龄男性来说呢是很有好处的。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七种蘑菇组成的这个七味菌菇汤啊，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呢是55克，就是1两多一包，给大家一共是8包，而且我可以用比较大包来说哈，因为呢这个都是干的，干制的话呢像这些蘑菇不占分量的，所以呢这1两多一包呢就个儿真的不小啊，一共呢给大家的是8包，那么市场价价格要300-400了，但是今天我们199您就可以拿走这8包。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一包啊，且吃呢啊，每次呢比如您用多少啊，您就捏多少出来啊，里边呢都是按照这个一定的配比呢给它配好的， 保证每种都有就行。 对， 而且呢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七味菌菇当中啊，比如说羊肚菌和茶树菇，还有包括竹荪等等，更是它富含的营养呢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呢在云南他们把野生的这个菌子叫做劲儿，这种劲儿呢其实是远离这个污染的高海拔远水的森林当中才能够存活，所以说这样的菌它首先价格非常非常贵，另外呢非常非常鲜美。您在家里边比如说煲汤的话，放进去以后放点盐放点姜，不需要什么味精，您就可以闻到特别特别 生香。 哎， 那提到这个七味的菌菇汤哈，里边这七味菌菇啊那都是这个山珍级别的哈，有羊肚菌啊、茶树菇啊、猴头菇啊、竹荪啊、杏鲍菇、华子菇，以及我们的压轴的虫草花等等，按照比例给您融在一起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是特别值得大家去下手的， 咱们是199元，199元，您拿走的是8大包，那一包呢是55克的七味菌菇汤啊。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